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安德海在辛酉政变当中出色地完成了一项重任。可以说，如果这次不是安德海冒死传信儿，这历史没准就得改写，慈禧垂帘听政这事儿恐怕根本就不大可能。这事儿过后，安德海在慈禧心中的地位一下升高了，不光是宠臣那么简单了，可以说是心腹，甚至堪比亲人。安德海飞黄腾达的时刻终于来了，只是他忘了一点，杯满自溢，什么事情都得有个度，你太招摇太嚣张，得来的不是让人害怕，不是让人敬仰，而是想方设法的要把你给扳倒。安德海虽然精明，但他忽略了这一点。慈禧身为皇太后，但是她并不是万能的。他的一句提点改变了慈禧的人生命运，他的一次紧急任务改变了大清朝的运势。他在慈禧眼里受宠，他在皇上眼里遭恨，他在大臣眼里该杀。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结局。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骄纵丧命的安德海第三集。安德海这风险可不是白冒啊。自打辛酉政变过后，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掌了大权，那所谓的八位顾命大臣全都一命呜呼了。所有朝中大事儿，明面上需要同治皇帝来决定，其实啊，那就是个摆设。真正说话算数的，全都坐在垂帘后边呢。慈安别看头衔是东太后，级别高于慈禧，但他这个人论精明远不及慈禧，论气焰也在慈禧下边，所以甭管是朝中大臣还是皇亲国戚，嘴上不说，但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大清朝啊，掌权的只有慈禧一个人，征求慈安的意见不过就是一个走过场，他同意不同意的，认可不认可的也不打紧，只要慈禧认定了，拍板了，这事儿就算是定下了。安德海跟了这么一位主子，又深得慈禧的宠信，那日子过得呀，简直是一飞冲天。不光所有人哈着他，就连他这官职也是一升再升，最后都坐到了太监总管的位子上。安德海这会儿美呀，晚上睡觉恨不得乐醒喽。搁在他看来，这队伍总算是没站错，这么些年总算是熬出来了。当然安德海也明白，这种好日子完全来源于慈禧，所以只要他把慈禧哄得高高兴兴的，让慈禧觉得这日子离不了他，什么荣华富贵呀、地位身份呐、想要什么来什么。安德海研究慈禧研究了这么些年，对于慈禧的心思喜好，那别问慈禧自己说的还准。您说安德海这样处处都办在慈禧心坎上了，慈禧能不高兴吗？慈禧二十多岁就守寡了，宫里边别看人多，但是人情味一点没有，谁要和谁交心了，那就是犯下了最大的错误。所以这慈禧的心里边啊，也难过也觉得寂寞。这回倒好，自打有了安德海，慈禧这日子一下有色彩了，这心情也高兴多了。一个女人能在她最脆弱最孤单的时候想起谁，不用问，这个人呢准是她最信任最依赖的人。对于慈禧来说，这个人就是安德海。 安德海的马匹功夫了得，那真是慈禧喜欢什么安德海就说什么安排什么，甭管这事儿多难，只要能够博得慈禧一笑，安德海绝对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咱都知道慈禧喜欢听戏，对于戏曲的迷恋绝对称得上是头号粉丝，而且是梨园行的行家。很多太监，您比方说后来的太监二总管崔玉贵，还有咱们曾经说过的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这都是因为唱戏好一下让主子赏识了。轮到安德海这儿，这戏呀，他虽然不会唱，但是他会安排呀。他知道慈禧喜欢听戏，就特意由打宫外头召集了一帮的梨园戏子，在紫禁城里边排演戏剧。慈禧这个人有一癖好，估计是因为年轻守寡的原因吧，对那种恩恩爱爱呀、黏黏糊糊的场景特喜欢。可作为皇太后，这个要求她不好意思明说了。这个时候，作为极其了解慈禧的安德海看出了皇太后的难言之隐，就特意跟这帮戏子吩咐，你们呢唱戏的时候赶上那种男女之情亲亲我我的场景，就使把子力气好好的演。西太后啊就喜欢这个，唱好了准有赏。有了这种特殊安排，轮到慈禧听戏的时候，好些个戏啊都是掐头去尾，就留慈禧喜欢的这一段。有了安德海的精心照料，吃喝玩乐慈禧是样样舒心呐。真到了兴头上，慈禧也忍不住上台走两圈哼上几句。这个时候慈禧那是打心眼里高兴，什么烦事儿难事儿全给抛到脑后勺去了。安德海会找机会赶上这种情况，您就看吧，他一准是站在一边不停地拍手叫好，嘴里边还不忘了夸上两句，哎呦西太后喂，您这就是月宫里的嫦娥呀，真正的天仙。等到慈禧下台之后，踏踏实实坐那儿了，人家安德海啊这话更有了，说慈禧呀往那儿安然端坐，俨然就是一尊南海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功德无量。您听听这话，别说慈禧了，您就是照搬安在谁身上他听着都舒服。跟其他太监比起来，安德海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好比说这长相，安德海就长得端正，身材也标致，皮肤保养的也好，干干净净的，招慈禧喜欢。再有安德海每天伺候慈禧，那都是恭恭敬敬，一丝不苟。这么一个顺心的奴才守在身边，日子一久，可就成了慈禧离不开的重要人物了。安德海对于工作一丝不苟，为的就是让慈禧离不开他，只有这样他的权力地位才能更大更强。安德海的付出不是没有收获，而且这个收获比他预想的还要多。咱老说太监受宠，那到底什么样才叫受宠呢？安德海既然是慈禧身边的红人太监总管，他的受宠程度又和别的太监有什么区别呢？您听好了，区别就在于普通太监是被动受宠，而安德海是主动受宠。这话您要是听不明白呢，咱打个比方给您解释解释。太监伺候主子，这是他的本职工作，干活不出错，这没什么表扬的，这是作为太监应当应分的。如果说干得好，每件事儿都能做到主子心坎里去，人家不说您都能这么做，这是本事。一般能做到这个份儿上，主子一高兴，大手一挥，金口玉言的就开始赏赐了。赏个吃食啊，这是小的，没准还能赏您俩银子，这小费就算拿上了。我刚才说的这种就叫被动受宠，您得先干好了，这样主子才能赏你。但是安德海那种呢叫主动受宠，简单理解就是啊， 他不在慈禧跟前儿，这慈禧都得张罗着赏他东西。慈禧在衣食住行上样样都讲究，哪天要是有什么新鲜吃食了，慈禧不光自个儿吃，他还得想着安德海。如果安德海没在身边，慈禧赶紧张罗把这吃食啊原封不动的给安德海送一份去。再有这身上穿的衣服，甭管多名贵，只要有可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龙袍不能赏你，其余的慈禧总惦记着安德海，没事就赏他。慈禧喜欢新鲜物件，平日里赶上外国使臣进献什么洋玩意儿了，慈禧准得念叨小安子见过没有啊，他要是喜欢就赏给他吧。照我这么一说，您能比较出来这主动受宠和被动受宠有什么区别了吧？安德海作为慈禧身边的贴身奴才，从早到晚的陪着慈禧，到了晚上慈禧该就寝了，安德海都不能离开。慢慢的有些谣言就传出来了，说慈禧之所以这么宠幸安德海，就是因为安德海啊他不是个太监。安德海和慈禧之间的另类关系，从古到今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猜测的话题。大家之所以这么认为，不乏有几种可疑。首先一个，这安德海太受慈禧宠幸了，这种宠幸在外人看来已经超出了主仆之间的关系。就像刚才咱说的，慈禧身为皇太后，您都就寝睡觉了，安德海还不出来，这难免让人不能理解呀。再有同治七年的冬天，安德海为了彰显自己的势力，好家伙，气焰熏天的竟在北京最大的酒楼前门外天福堂大酒楼张灯结彩大摆酒宴。他这是干嘛呢？您听好了，大太监娶媳妇呢，娶的姑娘年方十九，那可是当时徽班里边专门唱旦角的红人，一名叫九岁红，真名叫马赛花。慈禧为了恭贺安德海成亲，还特意赏了他白银1000两，绸缎100匹。这两档的事儿搅和到一块儿，这谣言可就越传越邪乎了。但是咱得说呀，安德海是不是太监我也不知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嘛，咱没见过，所以呢不敢打保票。不过我倒是可以帮您分析分析，听过之后您这心里边大概就能有个准谱了。首先一个，关于安德海和慈禧的关系。慈禧20多岁守寡，从年龄上看，如果换成别人，正是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时候。可慈禧倒霉，虽说贵为皇太后，可为她撑腰的顶梁柱老公咸丰皇帝不在了，生活上自然是缺少关爱。再有这后宫啊，不比寻常人家，人挺多，甭管是伺候她的还是那些皇亲国戚，可您说就这些人有几个是真心实意对你好啊？没有。安德海多年的精心伺候，一点一点的就打动了慈禧这颗冰冷的心，所以在这个冷酷无情的后宫里边，慈禧对安德海格外的好。最后说到安德海娶媳妇，其实啊宫里边大太监娶媳妇很常见，尤其是太监和宫女成亲的，这有一个名词啊叫对食。这安德海受慈禧宠幸，仗着这点儿，他为人做事向来都是目中无人，高人一等。按照这种做事风格，您说安德海他娶个戏子讲排场也就不难理解了。后来还有很多人相传说，慈禧40多岁的时候曾经有孕在身，这孩子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安德海。其实要我说呀，这都是无稽之谈了。清朝皇宫对于太监的身体检查相当苛刻，3年1小查，5年1大查，就是说如果有的太监阉割之后身体又发生变化了，马上带走进行第二次手术。安德海10岁进宫当太监，您按照刚才这年限一算， 它长出什么来也得一刀拉下去，更别提能让慈禧怀孕了，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呢。这个时候安德海的人生已经达到了顶峰，在慈禧眼里没人比他更重要。不过就安德海这样的嚣张气焰，整个宫里边除了慈禧宠他之外，没有一个人待见他的。安德海自打有了慈禧的护佑，没少欺负人，对待那些小太监他比宫里的主子还狠毒，抬手就打，张嘴就骂。宫里边曾经流传这么一句话，说伺候安公公可比伺候西太后还得小心。两宫皇太后有矛盾了，安德海为了帮着慈禧分忧，时不时的就挤兑挤兑慈安。慈安老实啊，身边也没一个人能帮他出气的，所以这气呀，他只能干忍着。对于那些王公大臣，那也不敢招惹安德海，真要是让安公公不高兴了，指不定他在慈禧边上说什么呢。恭亲王奕欣就是一个例子，在辛酉政变当中，这恭亲王和慈禧也算是同一战壕的盟友，大伙关系处的还算不错。有一回慈禧啊正和安德海闲聊天呢，这俩人说的高兴，赶巧恭亲王这个时候求见来了，说是有军国要事相报。谁成想恭亲王站在外头啊等了半天，这慈禧就因为和安德海玩得高兴推辞不见。这下可给恭亲王气坏了，心说安德海呀，我要是杀不了你，我都对不起列祖列宗。这事儿后来也不知怎么的就让安德海给知道了，那他能干吗？一个劲儿的在慈禧面前挑唆，最后慈禧愣是听了安德海的，把恭亲王奕欣所有的职务都抹了。这事儿后来引得不少官员上奏，慈禧这才不得已恢复了恭亲王军机大臣的职务。除了大臣，皇上安德海也不放在眼里，他知道您虽然贵为天子，可您也得听慈禧的，所以只要我捏好了慈禧这张王牌，你们谁都不是我的对手。据说同治皇帝刚登基的时候，别看年岁小，头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当皇上了，是不是我想杀谁就能杀谁？身边大臣一个劲儿的点头，那还用问吗？啊，这生杀大权是您掌握的呀。结果同志回了一句，好，那我头一个就得宰了安德海。您听听，这安德海啊，除了能得到慈禧的心，他是谁的心都得不到，谁都想要他的命。同治八年，安德海的幸福生活到头了。当时同治皇帝准备大婚，安德海就想借此机会打算出趟京城，到广东玩玩。在这儿呢，咱也得特别说明一下，在大清朝对于太监有明文的禁止条文，就是不允许太监出京。可是安德海呢，人家不把这当回事儿，跟慈禧一说，慈禧当时就同意了。到了皇上那儿，同治心说，成，你天天守在慈禧太后身边，我没法拿你下手。这下天高皇帝远的，就是西太后想救你都不可能了。结果明面上呢没反对，把这事儿给应下来了。同治皇上这边应完了，这边赶紧密诏山东巡抚丁宝桢，你呀跟随安德海出宫，并且不用通报，直接找一机会把安德海给我处死。1869年的秋天，安德海一行20多人组成了一支人数可观的采购团，乘坐的货船上挂着龙凤旗帜，这帮人沿着运河出直隶入山东，很快就到了山东德州的地界了。安德海以为他庆祝生日为由暂时停船休息，这一休息不要紧呐，可成了安德海的末日了。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人以逾越祖制为由，把安德海和随从的20几个人全都给处死了。在这儿啊，我还要特别说明一下，其实丁宝桢在杀安德海之前就收到了一封慈禧营救安德海的懿旨，